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二，农历6月2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6次会议，强调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俞正声会见中国道教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会代表。 十集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开播，第一集过后反响热烈。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5年，提速降费惠及千家万户，数字经济助力扶贫攻坚。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6.9%，稳中向好态势更趋明显。 中央气象台连续11天发布高温预警，高温天气仍将继续。 海南生态文明村建设纪实播出，中廖村离歌声里一乡愁。 韩国向朝鲜提议举行军事和红十字会工作会谈。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昨天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6次会议，研究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扩大对外开放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张高丽出席会议。会议分别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商务部关于推动贸易平衡和中美双边投资有关问题，人民银行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汇报。领导小组成员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要加快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以及一般制造业和服务业等竞争性领域对外资准入限制和股比限制，要尽快在全国推行自由贸易试验区试行过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加快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制定新的外资基础性法律。凡是同国家对外开放大方向和大原则不符的法律法规或条款，要限期废止或修订。外资企业准入后，按照公司法依法经营，要做到法律上平等、政策上一致，实行国民待遇。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要率先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要清理并减少各类检查和罚款，建立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制度，严禁越权收费、超标准收费、自设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杜绝中介机构利用政府影响违规收费，行业协会不得强制企业入会或违规收费。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要加快新兴领域和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要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惩治力度，让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要调动拥有知识产权的自然人和法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产权意识，自觉运用法律武器，依法维权。习近平强调，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要合理安排开放顺序，对有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有利于增强金融有序竞争、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的领域要加快推进。要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稳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习近平指出，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金融监管能力必须跟得上，在加强监管中不断提高开放水平，补齐制度短板，完善资本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方式，确保监管能力和对外开放水平相适应。习近平强调，要在稳定出口市场的同时主动扩大进口，改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条件，研究降低有些消费品的关税，鼓励特色优势产品进口。要创造公平竞争的国内市场环境，让消费者自主选择，让市场发挥作用。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 中国道教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会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会见中国道教协会领导班子成员，并与全体代表合影。俞正声希望中国道教协会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把握道教发展的方向，带领道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努力为促进社会和谐与宗教和睦多做贡献，为党的19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希望道教界继续服务国家大局，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对教义教理做出符合时代进步的阐释，为促进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发挥更大作用。 央广消息，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日前正式发布。人民日报刊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的署名文章，巡视是党内监督战略性制度安排，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监督优势。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日前中央纪委公开曝光6起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被问责的典型案例。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省档案局和海南省统计局的多位领导干部被问责，详见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昨晚10集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在央视开播，该片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充分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扎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专题片播出后在各地引起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改革开放走过的道路， 改革是国家前途命运的历史抉择，开启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新征程。江西赣州百岁老红军吴清昌观看专题片后深有感触。 改革是为了我们的生活， 改革是为了我们的生活，为了人民。历史证明改革才有希望，不改革是死路一条。 专题片不仅有大量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思考改革、部署改革、亲力亲为推动改革的珍贵画面，还有全面深化改革决策亲历者的生动讲述。徐工集团基层党员张宁说，专题片内容既发人深省又给人力量。 我强烈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全面深化推进改革的决心和气魄，尤其在推进关键复杂困难领域的方面的改革，能够直面难题、啃硬骨头。 山东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高福一在观看了专题片后认为，中国的改革之路一定能走得更远。 这几年的改革最明显的就是实践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融会贯通和有机统一，这是改革取得最大成效的根本保证。 专题片生动讲述党的18大以来伟大改革进程给人民群众带来的获得感，赢得广泛点赞。不久前通过货币化棚改住进宽敞新房的赣州居民吴朝灿说，改革就是棚改户的幸福源泉。 通过这几年的改革的话，我们在棚户区改造方面的话呢，得到了很大的实惠，非常支持改革，将改革进行到底。 秦皇岛中科遥感公司副总经理郝振环说，正是有了改革才有了企业的快速发展， 像税收的减免、科技创新资金池等等，这就是真真正正的改革红利。 回应时代之问，凝聚改革共识，成为观看专题片后干部群众的心声。铜陵市委副秘书长张笃希说，将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 下一步要继续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让工业城市的绿水青山和建商银商共存。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5年。 党的18大以来，我国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截至目前已建成333个官网城市和全球规模最大的 4G 网络。在脱贫攻坚中，信息化手段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了新路径，电子商务解决贫困问题的效果正在初步显现。请听央广记者张绵绵、许新霞、刘涛的报道。 像你这苹果树是不是都已经有主人了？ 有主人，2017年4月份赵喜建领着去的。 在宁夏吴忠市红四堡区柳泉乡永新村，随着去年底光纤网络的全面覆盖，村党支部书记李文斌便琢磨起了互联网加家庭农场的致富新门路，将村民们家庭散养的家禽和果树资源进行整合，利用微信、微博等传播渠道向城里人开展认养销售。 原来这个树自己吃不完的，就送的人要么直接就是走掉的。 啊，以前绿树就根本没有发挥效应，以后让旅游、农家乐、 休闲娱乐 就一体化的一个形式。 互联网加行动和提速降费行动为各地精准脱贫提供了新路径。西安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张红认为， 通过互联网平台呢，可以扩大提高它的服务半径，引导当地农民形成一个我们叫电商加产业，一定是把农民通过产业通过合作社结合起来，把东西卖的一个好价钱。 去年十一月，国务院扶贫办、工信部等15个国家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电商精准扶贫的指导意见，已经完成了对电商扶贫工作的顶层设计。工信部信息中心副主任李德文说，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值得期待， 效果是超出我们这种那个想象的。放在每个点上看来，地方政府包括运营商整个的系统啊，这整个信息扶贫工作都是非常重视，那个统一部署、统一开展，投入都很大，都是超额完成的这种目标的。 中国经济半年报。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6.9%，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更加明显。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今年二季度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6.9%，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邢志宏用两句话来进一步总结：首先是稳的格局更加巩固。 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735万人，完成了年度目标的66.8%，城镇调查失业率总体走低，六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已经连续两个月保持在5%以下，农村的外出务工劳动力呢继续增加。 第二句话是好的态势更加明显，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使得我们的产需结构都在进一步的优化，今年以来服务业主导经济增长的特征更加明显，工业呢向中高端迈进，居民消费加快转型升级，今年以来市场主体竞相成长，有效地带动了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成长，经济发展当中的新动能不断的壮大。 上半年 CPI 同比涨幅与一季度持平，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6%。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50610亿元，同比增长8.5%。 现在销售增速的回落主要是一线城市和热点二线城市，但是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在调控方式上，它也不仅仅是在限购、限贷、限售，为了解决供求矛盾，加大了土地和房屋的供应，这就使得房地产投资变动幅度呢没有以往那么大。 近来我国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北方地区尤其明显，中央气象台连续第11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未来10天北方高温范围和强度将有所减小，南方将迎来持续闷热天气。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6月26号以来，高温热浪席卷我国多地，新疆、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达到了40到42摄氏度，突破了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这也是12年以来我国北方遭遇的最强高温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何立富表示，未来10天北方的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较前期有所减小和减弱。 高温的范围特别是北方地区西北华北这带有所减小，18号到19号这两天仍然还是北方地区的高温呢，特别是华北这带并不会连成片，也就是说相对于比较分散一些。 对此专家表示，相比之下南方高温更为持久，预计江淮、江南大部、华南东部将出现持续6到9天的高温闷热天气，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到40度左右，公众应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环保部发布，受持续高温影响，北方部分地区可能出现一轮臭氧中度及以上污染。央广记者杜新萌报道。 进入7月以来，京津冀长三角区域部分城市频频遭遇臭氧污染问题。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预报显示，预计未来10天京津冀区域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华北、东北、西北局地受此影响或将出现臭氧重度污染。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谢少东提醒，由于臭氧主要受到高温和强光照因素影响，傍晚太阳落山后就会快速消散，公众可尽量避免在白天长时间待在户外。 这个物质呢，是跟人接触很近，它就是污染物，因为它有强氧化性，所以对人体、对眼睛的话，它可能有这个刺激。 环保部副部长赵英民表示， 下一步呢，我们将对工业园、移动园、生活园等多污染源呢综合实测， 氮氧化物的排放总量在“十三五”要削减15%，啊，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 VOC 总量要削减15%。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海南时，希望海南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着力在增绿护蓝上下功夫，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当表率，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近几年，海南坚持生态文明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当地80%自然村庄已经建成生态文明村，实现了村容整洁、乡风文明、村民富裕。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海南生态文明村建设纪实》，今天播出第一篇《中廖村离歌声里忆乡愁》，采制央广记者吴媚苗、王志刚、许云。 好不容易见到你，阿妹。 行走在三亚市中廖村的步行栈道中，48岁的黎族器乐传承人刘志坚与伙伴缓缓划桨而来，以一曲经典黎歌待客。美丽乡村建设以来，整洁一新的村容风光、绿道茶社、农家乐等引客上万人。乡亲们住的黎族民居经过修旧如旧的改造，大力神、热带植被等符号留存在外立面，颇具韵味。村庄还有了自己的民族吉祥物廖廖。村委会副书记高俊说，尽管背靠旅游开发区，全村却坚守生态，无亦庄违建， 都是原有的基础上加以修缮的，不征地，不填塘，不砍树，不拆房，也不求大，不求远，只造假法，不造奸法。 青山绿水不变，依靠离乡风俗吃上特色旅游饭的中廖村民们，2016年人均收入达到11036元。务农闲余时，村民们有了新的身份，上班族。会表演、会制陶、会织李锦的乡亲们被旅游企业录用，月入能达到3500元。55岁的李伟笑说，过去只在务农时的寂寞独奏，如今有了听众的共鸣。 以前你说也没什么用，说我现在家里也有收入，自己也有锻炼嘛，本来就是以前失传了，不懂吹了，那现在水平也好了，然后那些孩子你要跟爷爷练吧。 民生热起来，乡风民风也暖起来。村民黄军清回忆，过去冷冷清清的村庄，如今乡亲们还会定期举办歌友会，自家孩子在孔子学堂学国学，归乡的大学生村官组织年轻人与老人学织礼锦，留守乡愁更留住乡情。 不管是男女还是小孩，大家都团结在一起了，是有什么工啊，大家就互相帮忙了。 结合黎寨生态，未来中廖村还将打造亲子田园、乡创学院、采棉科普基地等项目。村委会还计划结合民族特色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刘志坚说，生活富了，接下来他也想扩大自己的黎乐培训课堂。 美国啊，他的游客都跟我买酒吧，我叫他吹这个黎歌，我们要加强把我们文化叫发展下来。 以好人安徽为标杆引领，安徽把创建文明城市的着力点放在提高市民素质上，好人盆景日渐变成道德风景。全省当选中国好人总数连续9年位居全国第一，当选全国道德模范数位居全国第二。央广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张鹏刚、安庆台记者丁晶报道。 王丽天是什么样子，世界就是什么样子。 为无数市民和几十所大学的学生做创意演讲，公司安置数十名残疾人就业。在合肥市庐阳经济开发区，患有脑瘫留下终身残疾的崔万志，以自己艰苦还债400万元创立响当当女装品牌的经历，告诉大家诚信的价值。安庆市民刘瑾也是一位脑瘫患者，他在大学期间独自翻译出版了一部英文小说，现在已经成为网络签约作家，敲出了100万字的网络小说。在他的背后是用29年的爱一路搀扶他的母亲萧霞。 现在许多人都把我看作好母亲，要我说，我生活的这座城市给了我勇气，是我的大地母亲啊。 安徽在全国率先建成安徽好人馆及16个市级分馆，全省上下初步树立了学好人、做好人、帮好人的生动风气，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明城市创建之路。淮北市推进传统道德文化传承，蚌埠市打造志愿者之城，宣城市建立乐评好人机制，宣城市文明办王凯 在社区、公园、广场建立起了近300个好人角，成立了宣城市公民道德促进会，广泛开展道德信贷工作。目前道德信贷已累计放款600万元。 守望相助70载，壮美亮丽内蒙古。守望相助70载，壮美亮丽内蒙古。今天播出第3篇《民族团结共同发展》， 采制央广记者金建军，内蒙古台记者董云静，兴安台记者贾莹。 在乌兰浩特幸福社区第七届邻里百家宴上，居民们正聚在一起联欢。 这次百家宴，大家是唱的也开心，跳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 这边蒙古族的奶茶手把肉刚出锅，那边朝鲜族的半截梗打糕也端上了桌。表演场地上扭着汉族的大秧歌。幸福社区党支部书记邱辉： 我们那个各个民族呢，都能穿上自己的服装，展示自己的民族文化。居住在这个社区呢，大家就觉得互相之间呢特别的融洽。 在发展的道路上，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这是内蒙古做出的庄严承诺。鄂伦春自治旗、多布库尔列民村被连绵的大兴安岭环抱，红瓦白墙的别墅式建筑是如今告别狩猎生活的鄂伦春人的居所。2005年搬迁到这里，鄂伦春列民们生产生活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随着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他们又有了新的发展目标。列民村党支部书记孟雅静： 自从我们放下列迁以后，都是以农业为主。现在我们你看，我们有蔬菜大棚，有那个特色养殖生态园，民族景区在这个方向，这规划了我们现在是打造二 A 级景区，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打造四 A 级景区。 党的18大以来，内蒙古各民族广泛参与发展，共享发展成果，共同开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祖国北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的新征程。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云国胜： 民族团结呢，应该是我们的一个旗帜，我们的两个主题就是各民族团结奋斗、繁荣发展，各民族团结进步呢，这是一个前提。 新闻动车组，年内部分农产品价格有望回暖。吉林疾控部门赴洪涝灾区开展消杀工作，南京将引导用闲置厂房等兴建养老院，请听报道。 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副司长王平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预计年内农产品价格总体仍将偏弱运行，部分品种有望回暖。近期南方洪涝灾害对蔬菜总体影响不大，预计8、9月份的菜价将有可能低于去年同期。最近鸡蛋价格持续回暖，行情被看好。王平认为，鸡蛋快速回暖的根本原因是短期市场供需出现了逆转。 鸡蛋价格有望在9月份以后出现一波上涨行情，但总体来看，我目前的鸡蛋的供需呢还是比较宽松的，所以下半年鸡蛋价格可能会出现上涨，涨幅也不会太大，还要提醒广大养殖户要理性补栏。 央广记者车丽北京报道。 13日以来的持续降雨导致吉林永吉县出现超历史实测记录的特大洪水，引发洪涝灾害。灾情发生后，吉林省疾控部门派出12名专家赶赴当地指导消杀防疫工作，防疫部门派出16支队伍展开消杀。截至目前，防疫部门已经对街道、过水房屋进行了全面消毒。吉林省永吉县卫计局局长杨树怀： 我们采取了湿干消毒法，湿的就是在清除淤泥的基础上，马上利用8次消毒液喷洒车进行路面的消杀，然后啊用生石灰对这个路面再进一步的消杀，以防止疫情的发生。 吉林台记者张玲玲长春报道。 南京市政府近日出台了《南京市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管理办法》试行，如何在寸土寸金的城区里辟出更多的养老设施，办法给出了具体方向，闲置厂房、社区用房、经济型酒店等都可以改建成养老院，而土地性质可以暂时不变，这也解决了闲置资源用于养老服务时在规划、国土、消防许可上的瓶颈问题。江苏省民政厅扶善处副处长孙才阳： 五年龙的养老制度搞得非常好，那么我们政府在村民把它转过来，就要允许它有一个过渡期。 江苏台记者张倩南京报道。 按照国务院第4次大督查总体安排，在各地区开展全面自查的基础上，7月16号，国务院派出18个督查组，吩咐天津、内蒙古、湖北等18个省区市，对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情况开展实地督查。 全国公正工作会议昨天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司法部部长张军指出，要加快推进行政体制公证机构转为事业体制公证机构，今年年底前全国894家行政体制公证处要全部改革到位。 昨天，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批入额检察官举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活动，此次入额的228名检察官占政法专项编制的31.8%。 中国烹饪协会和中国饭店协会昨天联合在餐饮行业内发出倡议， 要求各餐饮企业以实际行动推动餐饮行业深入开展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餐饮浪费工作。 中国广播联盟辉煌七十年倾听内蒙古大型采访活动昨天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启动。在为期七天的采访活动中，来自中央台及全国省级广播电台的50余名记者将分成六路走遍自治区的12个盟市，全方位展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年来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报道将通过中央台和各地电台、网站、微博、微信等进行全媒体报道。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近年来通过和科研团队合作，探索出玉米秸秆覆盖环田免耕播种技术，目前已经建立了全程机械化技术体系，不仅解决了东北10年9春旱的问题，也解决了多年来秸秆量大无法处理只能焚烧的难题。 台湾赠送大陆的梅花鹿点点昨天顺利产下第七胎幼崽，目前小鹿刚刚出生，不能人工干预。威海刘公岛珍稀动物园将于7月19号对小鹿体检，届时将确定小鹿性别、体重等生理指标。 韩国政府向朝鲜提议于本周五举行军事会谈，商讨停止在军事分界线激化军事紧张的一切敌对行为。韩方还提议双方于8月1号举行红十字会谈。央广记者韩萌、张明浩报道。 当地时间17号，韩国政府向朝鲜发出建议，于7月21号在朝韩分界的板门店朝方一侧的统一阁举行军事会谈。这是韩国文在寅新政府执政后首次向朝鲜发出举行政府间对话的建议。此外，韩方还提议双方于8月1号举行红十字会谈。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1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政府一直认为呢，半岛北南双方通过对话改善相互关系，推动和解合作，这个呢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也有助于半岛形势的降温和趋缓，当然也有利于促进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安全。我们希望朝韩双方能够朝着积极的方向共同努力，为打破僵局、重启对话协商创造条件。我们也希望国际社会所有有关各方都能够理解和支持上述努力，为半岛核问题的妥善解决呢，发挥一个建设性的作用。 伊拉克政府军昨天发布声明说，根据情报部门消息，一空军战机当天对尼尼微省泰勒阿菲尔镇实施了空袭，炸毁多处武装分子聚集地点、联络中心和炸弹工厂，炸死47名武装分子，其中包括多名指挥官。泰勒阿菲尔镇位于摩苏尔以西70公里处，靠近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边境，是伊斯兰国在尼尼微省的最后一处据点。伊拉克政府军目前已经完成对泰勒阿菲尔镇的包围。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英国脱欧第二轮谈判开始动真格，公民权利、分手费等难啃的硬骨头将如何攻克？ 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录音剪辑第一集《时代之问》。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刘百轩、方亮，主播郑兰、志鹏。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亲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守望相助70载，亮丽北疆内蒙古，热烈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中国之声，责任至上。